就哪怕到我们的十四岁， 哎，哪怕到十四岁，哪怕到成年都不是一种，所以中撞的就是突然发力、把对方给撞倒，或者是撞到板墙上，这样的话都不允许的，因为防止受伤，还是从保护运动员的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所以说这个呢是这样来进行规定的。那么小孩的比赛，特别是比较小一点的6岁、7岁、8岁这样的小孩比赛，他滑行技术有的还不太好， 对，他刹不住车嘛，他那也算是撞上了就。 对，你说他是故意冲撞嘛？他说我没有，我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有的就墙上就倒了，所以这种裁判呢，根据这种情况看他的故意程度， 对 啊，另外看他的这个结果，如果不太重，有时候就都放一把。 对， 哎，就是这样的。所以在冲撞上来说呢、是这样的，你还要保持冰球比赛的它这种激烈程度。 对呀、 如果你太 一碰停一碰停，这比赛都不连贯了嘛， 比赛也不连贯了，另外也太温柔了，也就失去了激烈程度了。 对，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冰球运动员他们如果真正的在场上犯规了的话，我们是应该把他判罚到这个受罚席去接受一定的处罚的、 是的。 那在我们这个青少年冰球的这个俱乐部联赛当中，我们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判罚吗？还是说到什么年龄阶段我们才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判罚？ 孟莹，您说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说从咱们用小场地来说，就没有受罚席。如果是 U6 的比赛呢，他如果是犯规了，那就给对方一次罚任意球的机会。 对 啊，那么 U7 U8 从今年开始都用小场地了，也用这种方法， 也是这样的 啊，也没有受罚席了、然后以前呢是到受罚席去接受处罚 啊， 今年开始 U7 U8 改变了 啊， 然后呢再用大场地的队伍， 那就按照我们的标准了。 对，还有标准，还要去到受罚席 了。 受罚席有两分钟的，那么还有更重的，比如说2个2分钟，叫做2+2， 对， 叫双重小罚，英文叫 double minor penalty。这种情况就要在受罚席里做4分钟。 是， 还有呢一种呢是2+10，就是受到一个2分钟的处罚，还受到一个10分钟的违例处罚，他需要在那儿做12分钟。 我天哪！ 还有那种大罚的违例，要做在那儿做5分钟。 嗯， 这个队伍呢要5分钟都减少一个人。这个跟2+10的情况又不一样，2+10呢只是2分钟减员，减少人，然后那10分钟只是他受罚犯规的人自己在那儿做，但是队伍不减员了。 哦，我们还可以派其他的队员上去。 派其他队员可以上去，但是他不是没减员嘛，所以他得等到了受罚时间结束之后的 10分钟结束之后， 但第一次比赛停止的时候你才上去。 哦， 你不能打着比赛你上去，这不是就是多人了吗？ 对， 所以他判罚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但是我们如果按照这种就是年龄上来算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从9岁开始，他们进入到大场地来进行比赛的话，他们所要遵循的这些判罚的原则就和我们的成人比赛的一些标准是差不多一致的了。 对，是的，是一样了。 哦， 就一样了啊。 那同时我们其实之前也提到过一点嘛，咱们这个是男子是到 U18、女子是到 U14。 对， 但是我看咱们在低年龄阶段的时候，有一些女孩子参与冰球，他们是和男孩子一块儿的，就是男女混合的这种队伍。到什么年龄阶段我们就必须要分出来？ 这个呢，因为您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还是从国际冰联这儿开始说起啊。国际冰联规定的是男子不能打女子，女子不能打男子。 嗯， 他因为他不组织小孩比赛，他最小的就15岁。 每次我们都有这个前提啊。 对 啊，对， 所以说他男子就打男子，女子就打女子，不能混的。现在连裁判都不允许，女子只吹 女子的 比赛，男子吹男子比赛，所以这是一个前提。但是小孩的比赛呢，就也做不到这样的要求，就混合组队。 嗯，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人，他组织不了，所以他就混合组队。但是北京的比赛呢，有北京的女子冰球队，他就参加了他那同年龄组的那个比赛。 嗯， 哎，因为他把北京的女孩子都组织到一起了，够队。哎，而且还不止一个队，所以呢他那就可以单独组队，但是别的组可以混合组队，这是就是说谁组织的赛事谁说了算。哎，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啊，就是我们现在咱们北京市青少年俱乐部联赛真的是发展的非常成熟了。 是的， 像我们在之前说到的，今年刚好是它的第10年，对于一个联赛来说发展了10年，其实真的也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进行总结，